地面が薄さき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地獄の一つも捉えたなら私のペースになる。誰もが羨むこのパワーと美貌が許せないわ。どんな相手でもひるまないでマントをなびかせるの。あれも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え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邪魔はさせないから Fall away 思うままはがままに旅を続けて行きたい。辛い日々も笑顔でビリ踊ろう。Fall away いくつもの丸くらいで今日を越えて行きたいの。夢に向かい歩き続けてゆく。限りないほど You can love, try again 我是李娜，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少女魔法师。啊，你没听过我的名字啊？太过分了！为了世界和平和我的兴趣，占有实际的利益，我打低了那班盗贼啊，跟住仲顺手攞走了少少金银珠宝。但是我真的估不到，竟然会有一班不明来历的人想买这一批金银珠宝、啊。不过以我李娜的实力，已经打走了他们了。这批宝物真的有些问题了。就在那晚，有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旅馆了。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我会出高价帮你收购你身上其中的一件嘢。 他绝对不会是一般做生意的商人，一看就知道。 突击！ 他好有可疑啊。 冇错，我的确系好有可疑。不过你放心啦，我暂时冇打算要伤害你哋，只系想同你倾生意啫。 咁讲咩意思啊？暂时冇打算伤害我啊？即系倾唔成嗰阵，你就会露出真面目啦、啊。 你使咩咁担心、啊？就算系都唔够你犀利啦。你有个咁英勇嘅保镖喺你身边。 你讲紧边个啊？ 仲系你啦！唉、啊，我讲未先啊。如果你有古怪嘅话咧，我会念晒全部嘅咒语出嚟嘅。你实冇得恶嘅。 我唔会做啲咁傻嘅事嘅。 咁， 喂，你想俾佢入房啊？ 你要醒定先得啊，保镖先生。 哦、 好啦，跟我嚟，唔该开门啦。 哦。 睇下睇下，又好似冇咩可疑咁啊！哦，入嚟先慢慢讲啦，先生啊，呢、這个木乃伊系你带嚟噶？ 哦，你话边个木乃伊？话 好声啊！呢一位我嘅助手佐夫，佢系个好忠心嘅人嚟嘅，所以乜嘢都行先一步，有咩冒犯嘅唔好见怪。 唔紧要，一阵我开翻个高啲嘅价钱咪得咯。 你嘅口气都几大喎、啊，咁我哋开始倾生意啦。 你讲咗啦，你叫我买啲嘢俾你啊嘛。 冇错，你真系好记性啊！就系、是、早排你喺嗰班盗贼度攞翻嚟嘅宝物其中之一件。 啊，咁究竟嗰件系咩嚟噶？ 我唔可以话俾你知嘅。 你话你唔买得啊？咁点做得成生意喎、 啊？等阵先啊！如果我一早话俾你听系边一样嘢，你实会提高个价钱啊！仲可能会因为好奇唔肯卖俾我都唔顶噶嘛。 唔系你咁讲噶，不过都有可能嘅。 你嗰次攞咗嗰批宝物。我想你每一样嘢都开个价俾我，如果我觉得啱嘅，咪同你买咯。点啊？ 睇你个样，又唔知系嗰班茶仔啲兄弟啊？点解啫？ 我系想要得到嗰样嘢，于是我将啲手下分散晒。我呢个助手佐夫就负责混入猛龙之下嘅贼党里边，终于都俾佢发现咗嗰样嘢。好可惜，当我想找机会攞嗰样嘢出嚟嘅时候， 咁啱就俾我抢先一步啦。 冇错，就系、是、咁样。 有冇搞错啊？竟然衰到要喺贼党嗰度偷嘢，真系冇鬼用噶。 听讲你都系咁样嘅啫。 大致我都明白呢件事啦。不如而家我哋开始倾生意啦。 我所有嘅嘢咧，就包括一个细细个嘅铜像，同埋魔法宝剑，仲有一啲古老嘅钱币，最后就系宝石啦。咁我而家咧就由魔法宝剑讲起先啦。嗰把剑就收金币，1200。 哦， 1200。哎呀，你做咩有咁样嘅反应嘅？身为男子汉系唔应该咁冇胆识嘅。我头先好似听过你讲过话，我出价你就会买嘅，好抵买嘅，只系市值100倍啫嘛，你买咗佢啦。 我就谂住你最多出3倍添，咁我就要有心理准备先得啦。 至于呢个铜像咧，系好值钱嘅古董，唔可以出太低嘅，3000万啦。 最近我听讲话有个雀爷放声气买佢座城堡啊，连埋装修家私，仲有一大批工人，都系3000万咁上下咋。 城堡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咩话？你话我系三流嘅魔法师？诶，咪住，你话嗰个唔系火焰球？ 所以我话你系三流魔法师啫。 哎呀，你讲嘢真系大口气嘅喎！ 唔收声啊！俾住10万你先，剩低嗰啲我大师再俾你。 点得噶？ 咁啦，我唯有做一个最后嘅建议，你当系帮下我忙好冇？半年之后我会照你呢个价2倍、3倍都冇所谓。即是9000万， 9000万 嘅金币啊！你好似好想要嗰样嘢咁啊，睇嚟梗系有啲咩秘密喺入边顶啦。不过我已经决定咗，尽可能都冇同你呢一种咁样嘅人拉上一啲不必要嘅瓜葛啦。我都唔知点解嘅，只系我做女仔嘅直觉啫，系咁啦。 咁讲嘢嘅？ 仲有啊，我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就系好似你啲咁样嘅人，如果同你合作嘅，我情愿唔做啊。 咁咪即係傾唔掂啦。咁好啦，我都冇辦法。 係呀，唔好意思喎。 我呢個人好有口齒嘅，所以我會即刻離開。但我會想盡一切嘅辦法得到呢一樣嘢。由聽朝開始，當你隻腳一踏出呢間旅館，我同你兩個就係敵人。左夫，我哋走。 但係 啊，系啦，你未知我个名个，我叫做即家师。 我会记住你嘅啦。佢哋走晒啦。 点解你要狮子开大口啊？居然要收人哋咁多钱？ 做咩、啊？如果我开一个好平嘅价钱，将啲嘢求其咁样卖咗俾佢哋啊，唔知你会唔会赞我呢？ 咁样啊？但是他们会来偷赞我们的、哦。 他说过由听朝开始，那一定会在听朝早才会采取行动的。 这些又是女人的直觉来啊。 没错了。嗯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而家好夜噶啦，快啲翻去瞓觉啦，你唔好阻住我。 喂 出去啊，拜拜啦，走啦。 真系唔知道女仔点样谂噶，古古怪怪。佢话过我哋今朝一离开旅店，我哋就系敌人咯。 听到啦。 乜你一路行一路谂嘢噶，会跌亲噶。 唔好理我啦，照咁睇嗰个即家师佢哋想要嘅嘢，从佢寻日嘅反应睇嚟，我谂多数系剑同埋神像啊。佢冇理由要金币噶，咁就一定系呢两样嘢啦。问题就系唔知道究竟系边一样啫。 乜你知道啦？ 我仲喺度谂紧嘢噶。既然佢哋咁想要呢一样嘢，佢哋为咗要有一个追寻嘅标记，一定会施咗魔法。虽然呢把剑都有施到魔法啦，但系作用只系令到呢把剑利啲，咁都可以当系标记嘅。至于呢个神像咧， 睇嚟呢一种稀有嘅金属系有一定嘅能力攻住魔法噶，利用佢呢一个作用都可以成为一种标记噶。举个例啊，如果用一个叫做迷失探索嘅方法嚟揾咧，将金属嘅波长调校到同精神波长嘅位置度，人哋咁好心，慢慢咁样解释俾你听啊，你瞓觉。 哎呀，我瞓着咗啊，唔好意思。 你明唔明我讲咩噶？ 唔明喎。 唉，我即系话可以喺呢个神像度留低标记噶。 咁讲啊，即系佢哋想要个神像啦。乜呢个咁嘅神像真系咁有价值咩？ 我就喺度谂紧啊，点解咧？冇错啦，呢个神像的而且确真系几值钱噶。不过人唔系值钱到要不惜任何代价噶。我谂其中咧一定系有啲咩秘密噶。 咩秘密啊？ 如果我系知道嘅，就唔使咁烦啦。仲有一件事添啊，我哋而家咧一定系俾人埋伏紧嘅，因为呢一带咧系最适宜俾人埋伏嘅地方嚟嘅。 哎呀，点解明知都要行过去喎？真系俾你激死啊！ 看来有人吧， 求其派几个人走来埋伏，就以为可以对付到我们了，真是天真。 咁就想打低我哋啦！ 真系好温暖啊！ 唉，你有冇搞错啊？我同佢哋打得咁辛苦，你自己喺度叹成假气啊！ 忍住啦，不过其实我都有打到噶。 净系打咗两下，跟住就走咗，剩翻我一个人同佢哋打。 你讲嘅嘢都几有事实根据嘅。 你仲好讲？ 我谂你最好都系休息一下好啲啦。 天黑之前如果去唔到第二个镇啊，就会好危险噶啦。我哋都系快啲起程啦。 喂，咪住先啦，呢度咁暖咁舒服，我想唞多一阵啊。 一阵先唞啊。 哎呀。 啊。Lila，乜你受咗伤啊？ 唔系啊，我食滞咗。 系啊，你流紧血啊。 放心啦，我冇事噶。头先我已经施咗埋口魔法，过多一阵咧，个伤口就会埋翻噶啦。 原来你头先俾人打伤咗，所以先走嚟呢度疗伤。对唔住啊，我误会咗你添。 唔紧要啦，再过多一阵咧，我就会好翻噶啦。不如你都休息一阵啦。喂，你做乜嘢？ 等我抱你行啦。你受伤行路好辛苦噶。 我都话冇事啦，你头先打咗好耐噶啦，你都好攰噶啦。 我记得我阿嫲讲过，要照顾女人同埋啲细路仔噶。而且咧，我哋再唔行啊，就会天黑噶啦。 唔使啊，如果去到前面嗰个村俾人见到我咁样啊，就丑死怪噶啦，放唔落你啊，放低我啊！ 哎、真系俾家我嚟激死啊！其实佢的确系几好人嘅，最为唔识女仔嘅心理啦、啊。 冇人嘅， 喺度啊！ 系火焰球啊！ 我做到啊！ 咩事啊？你嗱， 有刺客啊！ 搞掂咗啦， 我都唔知啊。 你唔知道啊？ 如果头先个火焰球系喺我受伤之前使出嘅，咁佢哋实冇命噶啦。又怪错啊！今次麻烦啦。 啊！原来你就系我同党嚟啊，阿伯，你都几犀利喎。 系咩？ 可能系我经验唔够啦。 我会帮你嘅，放心啦。 不净系帮我咋？ 梗系啦，你仲唔感激我？啊！ 点解都挂住我变成咁样嘅？ 呢啲系变身魔法嚟噶。 你知道魔法咩？ 我冇啊，虽然唔系好难嘅魔法，但系同时令到咁多人定身就难啲啦。系边个咧？ 咁你喺度嘈冤巴闭，你需要隔篱啲房客休息嘅。 你系咩人啊？ 我觉得呢班人咁夜仲走嚟，唔使问一定都系好人有限嘅，所以我咪忍唔住过嚟睇下啦。 我觉得嗰啲性格同你好相似。 你讲咁多口啦，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啊！你系咪施咗魔法，令到呢一间旅馆啲人客瞓晒觉啊？ 你点会知道噶？ 我哋喺度嘈得咁紧要啊，竟然冇人走出嚟睇，谂都谂到啦。 我惊住咧，如果万一太多人走出嚟睇，到时个场面会好难控制嘅。头先嗰个人好似系积家私啲同党嚟噶。 咩事？嗰个人噶？ 冇错，佢系我嘅敌人。我知道佢哋嘅计划，佢哋想令魔王西普尼都复活嘅。 你话西普尼都？佢哋真系想令到嗰个魔王复活啦？ 呢件事系千真万确嘅。嗰个积家师唔系普通嘅人嚟，佢系一个由合成物质产生出嚟嘅邪恶人类。佢想令魔王复活，令到世界陷入混乱嘅漩涡入边。 点解？点解要咁做啊？ 我都唔清楚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系我嘅敌人，亦都系我同你两个嘅共通敌人。因为我身为一个僧侣，见到任何人想令到魔王复活，我无论点样都好啦，我都要谂办法，一定要阻止佢哋嘅。 虽然系咁讲啫， 我见你俾吉加斯佢哋攻击，你一定系无意之中得到啲关于魔王嘅秘密嘅，所以因为咁，佢哋就当你系敌人啦，一路系咁缠住你啦，系咪？ 秘密啊！ 我帮你收埋啲秘密，咁就唔会牵连你啦。以后咪唔会有麻烦啦。 但系咁样做法，咪即系剩翻你一个人同佢嗰班人对抗咯。 咁你又唔使担心，虽然佢哋系好难对付，但系我李晴啊，系绝对唔会咁容易俾佢哋嘅奸计得逞嘅。 李晴啊，你系咪嗰个现代五贤人其中之一个红发师李晴啊？ 真系失礼晒啦，啲人都系咁叫我嘅。 哦。 咁呢个人咁出名 啊！呢啲嘢连细路仔都识咧，我一阵先讲俾你听啦。啊，系啦，法师啊，呢个秘密仲系由我保管好啲噶。 但系 我听见魔王复活嘅事，觉得好唔安乐，所以我决定同你一齐对抗佢哋啊！ 我真系好多谢你呢份心意啊！ 佢哋嗰班人仲未知道我同你今晚见过面嘅，只要我攞住啲秘密，佢哋一定会继续嚟揾我嘅。到时就请你出马，将佢哋班人一网打尽，你话好唔好啊？ 但你咁做一定会好危险嘅，都系等我嚟把啦。 我唔惊嘅，法师啊，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咁我明白啦。 好， 逝去的时光快快活活，请稍作停留，河流归主流，万物复原。 法师，点解？ 由今朝开始，我会喺你哋嘅背后揾机会帮手嘅，失陪啦。 呢个阿苏究竟施咗啲咩魔法呢？乜嘢都冇变出嚟嘅。 你唔知道就唔好乱讲啦。 做咩？ 我记得头先喺呢间房度使出我嘅火焰球噶。 咁又点啫？ 啊，冇嘢啦，我而家要去瞓觉啦。 喂，你要去边度啊？ 嗯， 喂，呢间房系我噶，李娜， 梗系喺你间房度瞓啦。今晚俾人袭击又点算啊？ 好啦，俾你瞓床啦，我就瞓地下啦。 唔得啊，点可以霸咗你张床噶？ 随便你啦。 啊，点解你又唔瞓床啊？ 自己间房有女仔瞓喺地下，做男人佢又点会舒舒服服瞓喺张床度噶？唉。 洪法师李晴是现代的五贤人其中之一，听说他时时穿着红色的法衣，以他高超的法力周游列国，对于弱小被害的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们。他跟其他贤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一出世那对眼就盲了，但是不识他的人根本就看不出，因为他比开眼的人更灵活了。魔王西古尼都是不是真的会复活呢？他是所有恶魔的王者。如果洪法师李晴所说的说话是真的话，这个魔王的真面目又会是怎样的呢？ 뭔그렇게용범은나은봐꼭그저어라스마일리두불하나히또미왔으니까나그도지난밤에응다우가돼울룰루더가만히있다나내리목가이집고너는연두새빛나아까운와다시너비던그그치게나이가라마이파아시다에이스쓴내유쿠그치게나이가라마이파무대가기모모대아쿠레누유두레나이난그세나이오와내나이유메베도내라있었다면내바퀴기도빛도말투비 出てくる敵を前に私の魔法が次回ダッシュ逃げろ魔法が使えない見てくんなきゃ暴れちゃうぞ。 我有时好似男仔头，有时就好温柔，我有无尽的青春活力，有时就野蛮啲，所有的宝物都是属于我的，这个世界亦都是属于我的。 向かう先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呪文の一つも捉えたなら私のペースになる。誰もが羨むこのパワーと美貌が許さないわ。どんな相手でもひるまないでマントをなびかせるの。あれも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え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邪魔はさせないから Run away 思うままわがままに旅を続けて行きたい。辛い日々も笑顔でビリ踊ろう Run away いくつもの魔力抱いて今日を越えて行き夢に向かい歩き続けてゆく限りないほど Get them low Try again 我的工作就是要惩罚那些恶人，冲锋晒他们的宝物。我就是莉娜了。我身边又出现了一个人，是迪加斯。原来他的目的就要令到魔王西普里都复活。有一个自称李晴的人为要对抗迪加斯，他是不是传说中的红衣法师李晴呢？这班古怪的人一个跟一个地出现，反而令到古怪的加奥尼正常一点了。 你说哪个古怪话？ 魔法失灵啊。加奥尼，你真的完全不知道魔王西普里多究竟是什么人啊？ 我真系一啲都唔知啊！ 关于西婆利都嘅传说应该好出名噶，就算唔系啲魔道中嘅人啊，普通嘅人都应该会听过西婆利都嘅事迹噶。冇办法啦，等我从头话俾你听啦。嗱，你当听古仔咁样听我讲佢嘅事啦。 哦，好啊。 呢啲咁样嘅男人，就算点讲啊，佢都未必明啦，真系激气啊。 讲啱。 根据传说记载，我哋而家所居住嘅世界系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不知名嘅人创造出嚟嘅。而被创造出嚟嘅世界，据讲就系扁平同埋圆形嘅，就好似系，系咧，就好似用只叉叉住啲煎蛋咁。如果你咁样谂，你就会清楚啲噶啦。一直以来这个世界就有两派人一直不断地争斗，一派就是魔族，另外一派就是天神。他们都有各自的势力，魔族的首领就是魔王西婆里都，至于天神派的领袖就是神龙瑞飞了。他们这两派一直咁战斗几百年到几千年，正义的瑞飞终于都赢了，他将西婆利都的身体切成七份，封锁在大地上，不能够再出来。 即是最后结局啊，是瑞飞赢了。 不是啊，他只是锁住了魔王而已。 但是他已经将魔王的身切成七份了。 切成七份就灭亡，那就不算是魔族之王了。虽然话西婆利都被瑞飞锁住在大地啊，但瑞飞亦都喺嗰次筋疲力尽而死了。 又系。 然之后，距离而家一千年前，西婆利都七份身体嘅其中一份竟然复活咗。咁喺当时，瑞飞剩翻落嚟嘅分身之一水龙王就出嚟同佢决战啦。虽然佢系赢咗，但系佢嘅身体亦都融化喺天地之间啊。 真系斗得好激烈喎、 经过长期战斗之后，两派嘅势力都薄弱晒。以前嘅世界因为两派势均力敌，所以就冇第三派敢出现。但系佢哋衰落咗之后，各地嘅怪兽就趁机会出嚟啦。你明啦？ 唔系好明啊！ 哎呀，你仲唔明啊？ 我只是知道那个叫做西婆利都的大魔王，他一个恶势力的首领，是知道这么多。 算了，你知道了他这么多东西，对你来说已经够了。这个魔王西婆利都虽然没人知道他究竟拥有多少力量，但是可以肯定他是很凶恶很犀利的。哎呀，有没有搞错啊？调香水是我的。 没有啊，我见你一想到呆咗，咪以为你唔食，帮你食埋咯。 我边有话唔食？我要食翻你咁多先至公平啊！ 喂，好咯，我边有食你咁多嘢啊？你唔好再食咯。 咁要收翻头先嗰啲学费噶嘛？ 哦、你都几识计数噶。 咁唔系咩？我头先虽然系简略咁讲下啫。但是关于西婆利都的事迹你都知道少少啩，是不是？我觉得啱不啱啊？ 唉，总之一句讲晒啦，那个叫做积乜嘢嘅，佢主要目的呢就係想令到俾人斩成七份嘅西婆利都嘅身体其中一部分呢可以复活。 你终于都听得明啦。如果嗰个自称係李晴嘅人讲嘅嘢冇错，咁件事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啦。昨晚出现的就算不是真正那个红衣法师李晴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真的不明白啊，你对那个红衣法师李晴啊好像还是不相信他的身份咁啊。 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到他就是红衣法师。只不过他自己说他就是李晴而已，他只不过是个传说中的人。在这十几年来我都没有听过人说见过他的。 我想他很可能会是那个职乜嘢的同党来，所以就特登说自己是李晴来接近我们了。 你说得没错，不过就算他不是红衣法师，如果真的要对付他都不是那么容易 的。你疑心都挺大的哦。啊，奇怪了，为什么你又会这么相信我的？ 不是吧，就算你我都不会信的。 啊，你真的连我都不相信啊。 说笑啫，你没看我人仔细细，我好懂看人的。 好多谢你啊，李娜。 我已经惯了被他当是小路女的了，所以我都不觉得嬲的。 现在在远方的海上面浮游的物体，请将影像投射给我看了。唉，还是不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怎样？那样东西完全没有反应啊。 这家子先生，是啊，由昨晚开始水晶球就完全没有再出现那样东西了。 嗯，由昨晚到现在居然应该还在那个女仔的手上，她一定会受的。好了，佐夫，可能一定会出现的，你继续用个水晶球去找那样东西的下落。我现在找那个女仔，再跟她交涉一下。 是。 哦，行嚟行去都系对住呢一啲树林，呢一啲风景，我已经睇到厌晒啦。 系都冇办法啦，如果要阿都拉城嘅，就一定要经过呢个森林先去得到噶，行吧啦。 啊，交嚟啊！ 啊， 我谂寻日嗰班人一定会再嚟袭击我噶，你要有所准备啊。 嗯， 由而家起一年几日，我嘅魔法可以话系几乎使唔到出嚟噶。所以在这段时间就要靠你一个人跟他们作战的了。 你说你用不到魔法。 是啊，示范给你看下了。 嗯。 所有力量全员赐我力量。 嗯。指着上面的。嗯。 你看啊。 真是的，为什么你完全用不到魔法的？ 都不是完全不行的，除了闪光魔法，我这几天什么都使不到出来的了。 嗯，不方便的日子呢。 喂，交来啊，你说什么啊？ 女人每个月都有几天不方便的了。在这几天，女魔法师和女巫啊，他们的法力啊，都会显著这样减退的。 哎呀， 太可恶了，为什么你这些一身蛮力和低等智慧的人对于这些日子这么清楚的？ 喂，你说哪个一身蛮力低等智慧啊？ 我觉得这样形容你很啱啊。喂，你为什么知道这些嘢噶？ 知道这些嘢有什么特别啊？我小个嗰阵啊，屋企附近有个占卜阿婶，每月都有几日咧闩埋门做生意嘅。我问佢点解咧，佢系笑住口咁话，女人每个月咧都有几日唔方便嘅。究竟为什么那些女人会有几日不方便的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知道？ 是因为啊。 好啦，这件事留下一阵先说啦。因为看来现在我们又有一场恶斗了。 嗯。是他啊。 乜你咁快就忍唔住亲自出马啦？啊？点啊，小即师先生？ 人哋个名系叫做即时噶。 好，真系咩？哎呀，听清楚，我个名叫做即家师。 系咩？ 系啩？哎呀，你哋废话少讲，我今次嚟咧系想叫你哋俾嗰样嘢我。如果你真系点都唔肯制嘅，咁我就唯有出手抢噶啦。喂。我家俾你哋拣，你谂住拣边样啊？不过你最好啊谂清楚先好答啊！ 啊，系六郎啊！系啦，我想问下你系狼同乜嘢嘅混血啦？个样咁嘅，你知唔知你个样好滑稽啊？ 是不是即是由个女仔手上得到那个神像就算完成任务啊？是不是啊，家师碧先生，碧家师啊？ 既然是这样，我真的不想跟你们两个人再讲那么多废话了，因为就算跟你们讲都是晒屁的，因为你们两个不用几耐就要死了。 你不要在这里乱讲嘢，我不知道你究竟有几多实力，不过我可以肯定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来的。 细路女，你唔使度吹牛啦。如果系咁嘅，我哋两个就俾啲实力你睇下啦。 不过咁噃，二对二我哋赢紧嘅，一啲都唔好玩，唔刺激嘅。我哋一个出马已经够晒啦。好啊，够嚟，你上先啦。 喂，唔系啊嘛？ 做咩、啊？ 要我一个对两个？ 应该系三个嘅。 嗯。 你两个唔使你推我让啦，就两个斗三个啦。 原来系呢个阿伯啊！你哋几个竟然人多黑人少，太过唔公平啦！ 寻晚我真系唔小心俾你啲魔法打低啫，今日我会好小心噶啦。 点算呢？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逃走啊！一系就谂办法打赢佢哋几个。 点啊？你哋准备好未啊？睇住嚟啦！ 飞火神经，一！ 即家私去帮家我黎手先得啊！温柔啲先至系噶嘛。 如果你肯乖乖地将个神像交俾我嘅，我即家师系绝对唔会咁粗鲁对待你嘅。睇下你啊，啲功夫真系差。好啦，快啲攞个神像俾我啦。 要我攞个神像俾你啊？所有力量全员赐我力量，请你猛烈燃烧红红的火焰，集中在我手。闪光魔法！我而家只系用到闪光魔法，如果第二次再用，就会被他识穿噶啦。 我哋两个一齐，你都可以挨得住啊！睇嚟你功夫都唔错啊！ 多谢你嘅赞赏啦。 老实同你讲啦，我哋嘅目的只系嗰个女仔啫。如果你唔喺度阻头阻势嘅，我哋随时都可以放你走。其实你都唔使咁搏命啊，横掂同你一齐嗰个女仔都已经俾即家私佢。 莉娜， 我的状态咁差，佢啲皮又好似铁咁硬，我根本就唔系佢嘅对手。我要想办法撇甩佢先得啊！啊，弊啦，呢度根本冇地方可以匿埋噶。啊！啊！弊啦，我唯有搏一搏啦。所有力量全然赐我力量，我要将风带嚟，将一切吹走。啊！啊！啊！啊！ 你喺度做乜嘢啊？ 唔好意思，失手添啊，我走啦。对脚走唔到嘅，原来系风影术啦！ 你个影已经俾我封住啦，点啊？你走唔喐啦咩？ 我知呢啲系风影术，不过我唔惊啊，因为我知道呢啲魔法系有弱点嘅，睇住嚟啦！ 电光火石！ 啊啊！啊啊啊啊啊！ 睇唔使几耐，个神像就属于我噶啦。 做咩莉娜？你点可以喺咁紧要嘅时候晕低噶？瞓咗边啦，莉娜，你唔可以输噶。 極上のスマイリン、つぶらな瞳は罪かな。どちら場面だがってうるるとかわしたら、誰もが一頃で許したくなっちゃう私の美徳。くじけないから、いいかな my heart、 胸が希望で溢れる、譲れない流せない終われない夢へと狙い定めればきっと It's all my to be。 有时好似男仔头，有时就好温柔。我有无尽嘅青春活力，有时就野蛮啲。所有嘅宝物都系属于我嘅，呢、这个世界亦都系属于我嘅。 時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地獄の一つも捉えたなら私のペースになる。誰もが羨むこのパワーと美貌が許せないわ。どんな相手でもひるまないでマントをなびかせるの。あれも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当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構わさせないから Fall away 思うままわがままに旅を続けて行きたい。辛い日々も笑顔でピリ踊ろう。 Fall away いくつもの魔力抱いて今日を越えて行き夢に向かい歩き続けてゆく。限りないほど You can go try again。 我无意中在这盗贼手上得到一把神剑，不是神剑啊，应该是一个神像才对啊。不过我为了这个神像成日被人追，但是我和加奥黎是不会怕的。不过因为我的魔法暂时失灵，所以一直处于下风。不要问我为什么啦，臭死怪啊。就是这样，我就落在敌人的手上了。天才美少女魔法师莉娜的命运会是怎么呢？哎呀，我不要这么自由淡定啊。逃避搬鱼人卢梭。我现在的头好痛啊。 看来这个小妹仔开始有知觉了。 丈夫，哎呀，好痛啊。 你怎样动都是没用的了。 你啲功夫都唔系咁叻啫，妹妹仔。 是啊，我昨天打输了给他啊。啊，加奥黎呢？ 跟你一起那个男仔知道你打输了之后都不知道走了去哪里。 这个真是阴功啊，被人抛弃。 是又怎啊？ 我怎么听了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是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妹妹仔。我们已经走过你身都发现不到个神像。究竟你将我神像收埋了在哪里？ 不知道。 是不是给了那个男仔啊？ 啊， 是不是啊？ 哎呀，我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明白，连个水晶球都找不到神像的踪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啊，有可能是你们要的东西我都施了保护魔法的。 什么啊？保护魔法？ 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用探索魔法来找他的。那我就用了少少魔法令到探索魔法起不到作用咯。 估不到你都懂得这样的东西啊。 当然啦。 但是为什么昨天你跟我交手的时候即用了这么渣的魔法啊？ 哎呀，不是因为你咯，你根本就一点都没使到你的实力啊。 看来你的样子又蠢不晒。不过这样又没理由渣得这么夹关的。是的。我终于明白了，是那些人士。 你怎知的？ 总言之，在我还未得到那个神像之前，你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死住的，小妹妹。丈夫，你喜意怎样处置他就怎样处置他，但是不可以杀他。 好了，我都怎做了。小妹妹，你以前都令我受过不少苦的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你的。 啊，你都唔知死嘅。喂，六六，咩事啊？笑下啦， 啊，你叫我笑啊？点笑啊？ 你真系蠢啊！啊你起爬爬咪可以笑咯、 啊。点笑啊？ 大啲啊！如果你对我哋无礼嘅，我啲牙就唔会放过你嘅。 搞乜鬼噶？ 你听住啊！如果你唔想做我嘅晚餐嘅，就老老实实将神像下落话俾你听。如果唔系啦，我 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 噜，你讲乜嘢啊？大声啲好唔好啊？ 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 你讲咩话？ 你听住啦。我头先整蛊你嘅啫，傻佬，你上咗我当啊！ 哦啊，就算你而家跪喺度求我，我都唔会原谅你噶啦！卢叔，卢叔，过嚟。 啊！啊！ 好嘢啊，轮到我出场啦！ 你唔好讲笑啦，你咁系靓仔啊！ 唔好啊，唔好留埋你啊，你走开啊！ 见过一个咁样嘅女仔噶， 哎，你唔好同我讲笑啦，呢啲咁嘅婢女啊，我又点会见过嘅？ 吓，婢女，似婢女咩？我仲以为画得好似样添。 嗯，哎，唔系咁冇心机啦，嚟，轻松下嘛。 唉，真系奇怪啦，莉娜究竟去咗边度呢？系啦，记得当时啊， 睇住你啦。 叫噃。 哎呀！ 我就系咁样同丽娜失散咗噶。 唉。 系捉到嗰个细路女啦，咁即系唔使打啦。好啦，我哋走啦。 今次算你好彩啦。 当时佢哋话即家师打人咗嗰个妹妹仔。 哦，系啦，嗰个妹妹仔一定系丽娜嚟嘅，一定系咁啊。嗯，我知啦，不废啦，但我应该点样做好呢？今次真系伤脑筋啦。 哎呀！啊！哦！哦！ 你梗系对我呢个美少女发生咗感情咧，系咪咧？冇啲咁嘅事咩？ 你讲完未啊？究竟走唔走啊？ 我即刻走，我即刻走啊！喂，你带我去边度啊？你究竟想对我点啊？帮你又唔系喺前面嗰度整咗个陷阱整蛊我咩？唉，算数啦，我谂都应该比头先咁样吊喺度舒服啲嘅。 你唔好咁老定住，我话唔定你去到之后，你宁愿好似头先咁俾人吊起。 啊，你好叻咩？ 真系好啦，成个人精神晒啊！喂，你做咩唔饮啊？即刻先， 我唔饮啦，你饮完就快啲起身行。 哦，啊，佢好似好惊咁嘅，一个咁好打嘅人，点解会咁嘅咧？ 你做咩成日望住我啊？好好睇咩？ 啊你唔好误会啊，我唔系特登望实你噶，啊系真 嘅。我一早就暗恋我就真，唔好再睇啦。因为我真的很想得到那座神像，所以你不可以这么快就死的。 啊，这样啊，算了。 去了哪里呢？ 我要动手的了，你得不得？火焰球。 打低咗卢桑，虽然系咁，我暂时都系唔可以相信佢住嘅。佢只系为咗个神像先至会救我，炸低背叛佢哋，目的就系博取我嘅信任。但系， 虽然我打低了卢桑，但其他人一定会继续追你的，你最好就行快啲啊！做乜嘢啊？ 你点都好啦，你未得到嗰个神像，我系唔可以死嘅。 哦， 咁即系话咧，呢段时间你会做我嘅私人贴身保镖啦。 啊，其实啊，你都可以咁样讲嘅。 咁啊，拜托你啦，即刻先。 哎呀哎呀哎呀，好硬啊，好痛啊，哎呦啊！ 你呢个人啊，灵石古灵精怪嘅。 好啦，咁我哋就提起精神，起程咯啊！哒哒哒哒哒。啊？你做乜嘢啊？啊？ 系红衣法师李晴。 我有无尽的青春活力，有时就野蛮啲。所有的宝物都是属于我的，这个世界亦都是属于我的。 初夜が薄さき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地獄の一つも捉えたなら私のペースになる。誰もが羨むこのパワーと美貌が許せないわ。どんな相手でもひるまないでマントをなびかせるの。あれも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当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構わさせないから。 Run away 思うままわがままに旅を続けて行きたい。辛い日々も笑顔でビリ踊ろう。 Run away いくつもの魔力抱いて今日を越えて行きたいの。夢に向かい歩き続けてゆく限りないほど Get down low Try again 我哋一班想得到神像嘅人袭击啊，最后仲做咗佢哋嘅俘虏添。我就系美少女魔法师莉娜啊。嗰个神像我一早已经俾咗家我嚟噶啦，但系我嘅法力仲未恢复，所以就冇得反抗。但系呢家师唔知点解突然间又放咗我喎，系陷阱定系佢叛变呢？仲有啊，去逃走嗰阵遇到个人喺我哋面前出现。佢就是红衣法师李晴啊，真正的敌人。哦，是李晴啊。 你点解要放走个女仔啊？点解啊？即家师，你点解要咁做 啊？ 其实我都感觉到你一直以嚟都系唔系咁听我说话嘅咧。你知唔知道你咁做系背叛我嘅行为啊？ 啊，背叛啊！咁即系话你哋两个原来系同党嚟咯、啊？ 冇啲咁嘅事啊！我以后都唔会再听你指使噶啦。 系咩？原来系咁系嘛？ 两个好似当我冇到咁啊！ 乜你已经唔记得咗你曾经受过我恩惠啦咩？我做你出嚟仲俾力量你，但系你就反而要背叛我。 我冇受你啲咩恩惠，冇错，我系讲过话我好想得到力量，但我从来都冇求过你要你俾啲咩力量我。 既然你真系想得到力量嘅，咁而家我咪俾条捷径你啦。不过既然而家我哋搞成咁，咁你真系话唔领我嘅情啦？咁我哋就系敌人啊！我要同你打过啊！ 啊！如果冇我嘅事，我想走先啊！你捉住我想点啊？放手啊！ 你系咪想用呢个女仔嚟做挡箭牌啊？ 当系挡箭牌？ 你咁系冇用嘅。你以为揾个女仔绑住我，咁我就唔可以对付你啦咩？ 不过我肯定你一定会杀咗呢个女仔嘅，佢系我嘅最好挡箭牌啊！ 好痛啊！ 咪咁多声气啦！ 哎呀！我警告你啊，你唔好乱咁嚟啊！ 一阵先再讲咧。边个咁好手势烧到你咁香啊？罗桑，你呢个仇我哋一定会帮你报噶。 好啦，你要报仇嘅就揾职家师啊。 啊，李情大人， 职家师系个背叛者，你同我去收拾佢啦，六郎。 原来杀罗桑嘅人系职家师。你也太过分了！咁快食晒一啖都唔留翻俾我！ 妹仔嚟噶啦，你度好安全嘅。 我个鼻本嚟好靓嘅，而家撞到扁晒啦。 发嬲到咁扁噶啦。 你话咩话？ 点啊？你好攰咩？ 咁啊，梗系啦，成晚系咁走啊，冇停过。我而家攰到成个人都散晒啦。虽然系一直佢抱住我啊，但系都好攰噶嘛。 咁不如瞓翻觉啦，我走咗成晚都好攰噶。 好啊。 你系梗系谂住我瞓咗一阵，乘机偷走，系咪啊？ 我冇谂过要偷走啊，真系冇噶。唉，其实我而家都唔知几想瞓觉啊，而且我嘅魔法都仲未恢复。 哦，你咁讲啊，即系话你嘅魔法而家都差唔多可以再用噶啦。 你放心啊，总之咧我唔会走嘅。 你以为我会信你咩？ 不过我希望你将呢一件事嘅真相讲俾我听啫。 咁都啱嘅，你无端端俾我牵连咗入呢一件事度，你系有权知道真相嘅。 系啦系啦，我梗系有权知道真相啦。 系咁，应该由边度开始讲嘅？ 首先咧就讲个男人啦。我记得佢上次话佢自己系红衣法师李晴，究竟呢一个男人系咩人嚟嘅呢？ 其实嗰个男人真系李晴嚟嘅，我听人讲佢以前唔系咁。至于系咩原因令到佢变成咁，就真系唔知啦。 咁究竟佢而家系搞紧咩呢？ 你应该知道噶，佢想尽办法利用我去帮佢搵一样嘢啊。 哦， 头先嗰个就系职家师嘅同党， 你识佢嘅咩？ 系啊，佢哋系我嘅敌人，佢哋系一班想令到魔王西婆尼都复活嘅人。佢哋知道当魔王复活之后，就会令到整个世界都陷于混乱。佢哋系一班邪恶嘅人。 原来想令到魔王西婆尼都复活嗰个人，唔系你同嗰班手下，其实系红衣法师李晴本人啊！ 魔王， 系啦，你想喺我身上得到个神像，但系又失败咗，所以咧佢自己就出马，呃我俾个神像佢。 你讲嗰个西婆尼都究竟系咩嚟噶？ 啊，你唔知系咩？ 到咗而家，我都唔怕话埋俾你知啦，小妹妹。红衣法师李晴一直以嚟叫我找的东西是出名的燕人之石。 啊，那又怎样？ 至于那个燕人之石应该就在那个神像里面。 啊，神像？ 他真的激死人了，又找不到他，仲要瞓埋啲荒山野岭嘅地方啊！早知系咁咧，我就揾间旅馆瞓翻餐饱先，再揾佢。唉，而家都就嚟天光啦，都唔知丽娜俾人带咗边度添。 燕人之石，我曾经喺魔法传说入边听过，传说话。它是保护世界所有天神手像的碎片，听说这块碎片可以增强魔力，而且还是非常强的那种。这些石每逢出现一次就会即刻影响到世界。曾经试过有一个剑斩魔法师，就是用了这种传说的石来作反，最后竟然可以令到一个国家灭亡。但是究竟李晴佢点解要得到呢一种石呢？你唔好话俾我听，佢想征服世界啊！ 正如传说所讲，李晴一出世就已经睇唔到嘢，佢一直都希望可以开眼。为咗呢个原因，李晴佢就开始学习白魔法。而李晴为咗要钻研呢一种白魔法，就不断周游列国，令到好多奇迹发生。其实呢啲即系用嚟医好佢对眼嘅实验，但系佢只系可以医好人哋，而佢自己对眼就冇办法医翻好，所以到咗最后，佢就连精灵魔术同埋黑魔法都学埋。好可惜， 佢到而家都冇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对眼睇翻嘢，于是佢就要决定得到。 佢想得到呢一块炎人之石，希望可以医翻好对眼。原来系咁嘅，竟然话系咩魔王复活，等我信晒佢添。我知道佢系想吓我，然之后咧就想我将个神像交俾佢。嗯？照咁讲法，你真系想阻止李婷，唔想佢得到呢一块石啦，系咪咁啊？ 其实我并唔系真系想阻头阻势嘅，只不过系我想打赢佢，所以我哋要得到嗰块炎人之石。 唔通呢一个李婷真系咁犀利嘅？ 系啊，我而家根本就冇可能打得赢佢，原因就系我嘅功夫唔够佢好。啊 乜你好想得到力量呢？是不是即家师？如果你肯帮我去找那块炎人之石的，那我就会即刻应承给很多很多力量你。乜你不是要得到力量的咩？ 当时我根本就不明白他的意思，我真的太过蠢了。 看下他啊，整个人没了心机咁。你是几时认识李婷的？ 可以说是由我出世那阵，我不知道他究竟生存了多少年，他的样子很年轻，但他应该是我阿爷，甚至是我太公。 啊，咁即是啊？ 是，我就是他的后人，我身体里面所流的亦都是他的血。 其实我不应该问咁多嘅，呢件事大致上我都明白噶啦。系咁，而家我哋瞓一阵先啦。吓？ 丽娜，你而家究竟喺边啊？如果你而家喺度嘅话，咁咪可以用魔法钓条大鱼上嚟做早餐咯。 我哋被包围啦。 是什么人啊？ 是六郎和一班当落怪兽，大李晴就没来到，应该可以应付的。 你说到好像很轻松的。 你们两个很快点出来啦，我想跟你打过即家师。 早晨啊，六郎先生，真是辛苦了你了，要你特登在这么远来到这里来找我们。 原来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那我真是够晒面了。你哋吓我先啦！ 做乜嘢啊，六郎？你唔系曾经发过誓要向我效忠嘅咩？ 但系你背叛咗李晴大人，咁你即系变成我嘅敌人啦！ 原来系咁啊！不过好似你啲咁蠢嘅怪兽人都有本事赢得到我咩？ 话我系怪兽人，既然你咁讲嘅，就等我俾啲厉害你睇下啦！上啦！ 原来仲系半生熟噶，点解咁耐都唔熟噶？激死人啊！ 而家点算好咧？ 你唔系要我保护你啊？ 冇办法啦，迟啲唔会噶啦。 咁唔系办法噶啦。大地，请听从我嘅旨意。 啊！佢用狂风沙。 真系好精彩啊！咁又系嘅，你识得精灵魔法，我又边有办法赢到你啊？ 你咁讲即系话，如果用剑嘅，你就可以打赢我啦，系咪咁啊？ 我嘅意思就系咁啦。 你咪即管试下啦。 你唔好后悔至好啊！ 啊！ 行开啦，唔识魔法嘅魔法师咪阻住晒啊！ 快！ 山、 啊， 你啲剑法都唔错啊！ 呢啲嘢使乜你讲啊？系人都知道噶啦。 阿爹啊！阿姨啊，你仲系咁烦，我唔客气噶啦，睇住嚟啦！到咗咁嘅地步，要放一放先得啦，你快啲！点啊？呢种咁简单嘅魔法，我仲系可以使得出嚟嘅。哦，你仲烟飞？ 冻死啦！ 你唔好咁快开心住，你以为我放啲烟幕系俾机会你赢我嘅咩？我而家就睇你点样赢到我啦。 好啊，咁我就赢俾你睇下。我就当落怪兽同狼嘅混合体嚟噶啦，你唔记得咗啦？ 咁又系，我差啲唔记得咗添。 弊啦，阿爹露出破绽添啊！ 你太大意啦！点解会咁噶？ 你又唔记得啦？我成个身体有三分之一都用金属做嘅。而家呢个时候，我仲记得系你曾令我变成咁嘅，我真系要多谢佢啊！如果你真系想打赢我嘅，咁就麻烦你带埋我把剑嚟啦。 你忍住嚟啊！我会话俾你全大人听嘅。 真系无聊。 哇，犀利啊！迪亚斯好嘢啊，冇得弹啊，好精彩啊！ 咪讲笑啦！ 我系真心赞你嘅、嗯。不过我谂李婷好快就会知道我哋喺边一度噶啦。你有冇谂过以后会去边一度啊？ 我冇谂过。 咁冇办法啦，不如以后你就跟住我啊。 咁你会喺边度啊？ 我想我会去阿都拉城的，去到之后就会见到加奥黎，到时我就会有返法力的了。 好啦，除了这样都没什么办法的了。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阿都拉城啦。 僕の中は極上のスマイリンつぶらない瞳はついたらどちら場面だわってうるるとかわしたら誰もが一頃で夜したくなっちゃう私の美徳くじけないから